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他们对自己有自信，同时也要捍卫自己刚刚自封的森林之王的地位。就在唐三来到这里之前，这三只千钧蚁皇还凭借着千钧蚁特殊的方式向整个星斗大森林中的千钧蚁族群传令，命令他们每天要送上30只蚁后供他们食用，否则就逐个毁灭这些族群。千钧蚁族群虽然愤怒，但却也无可奈何。可惜他们今天遇到了唐三，唐三又怎会允许他们继续霸占大明和二明栖息过的地方呢？缓缓横起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唐三的目光逐渐冰冷。面对唐三的质问，三头千钧蚁皇只是晃了晃自己的头部，左右两只缓慢地向两旁分开，对唐三形成半包围之势，渐渐地压迫上来。他们身上的暗金色也变得越发明显了，但自身的能量却完全内蕴，没有丝毫散发出体外的意思。 哼，三只又怎么样？ 蓝色的光芒闪烁，蓝银皇武魂附体，刚刚领悟了些许衔接奥妙的唐三，现在即便面对三头90000年修为的对手，也没有半分退缩的意思。他就是要看看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千钧蚁皇拍打着背后翅膀，缓缓飞了起来。这三兄弟不愧是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动作整齐划一，就像是镜像一般。无论是翅膀拍打的速度，还是从地面上升的高度，都是一模一样。面对的是三个对手，唐三当然不会给他们夹击的机会，蓝银领域直接释放出来，并且提升到了森罗万象的境界。领域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蓝金色，树影重重，唐三的蓝银皇在领域的增幅下，顿时变得更加粗大晶莹。而三头千钧蚁皇却同时感觉到巨大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而至，剧烈地压迫着他们的身体，限制他们自身的实力。不过这三头千钧蚁皇却并没有丝毫惊慌，依旧漂浮在那里，似乎静静地在等待着什么。唐三可不会等下去，蓝银皇疯狂地从体内涌出，如同万千灵蛇一般朝着三头蚁皇缠绕而去。试探性攻击开始，千钧蚁皇看不到唐三，但唐三却能够看到他们。就在蓝银皇缠绕住三头蚁皇的一瞬间，唐三突然看到这三个家伙的六只眼睛中都闪过一道诡异的光芒，感觉上竟像是兴奋，像是看到了等待许久的目标。 难道他们就是在等我攻击？ 此时他的蓝银皇已经完成了缠绕的过程，将三头千钧蚁皇的身体完全缠绕住，强力收缩，也释放出了腐蚀性毒素。但就在这时，异变突生，三头千钧蚁皇被缠绕着的身体同时外翻，巨大的拉扯力顿时从三个方向传来，缠绕在他们身上的蓝银皇顿时被拉得笔直，唐三在空中的身体竟然被拉得向前移动出十几米远。不论是唐三还是三头千钧蚁皇，此时的想法都只有四个字：怎么可能？ 我的体重虽然也就100多斤，可我手里还拿着一柄海神三叉戟啊！对于外界的生物来说，这海神三叉戟可是108000斤的重量。这骤然拉扯之中，三头千钧蚁皇竟然能够拉动我的身体，也就是说，他们三个加在一起，力量已经超过了108000斤。更何况这还没有考虑到我自身魂力能够产生的力量。 而三头千钧蚁皇也是大为吃惊，这三兄弟屡试不爽的强大力量竟然一上来就吃了瘪。虽然他们身在蓝银领域之中，能力会受到一些限制，可是这自发本源的力量还是三兄弟合力，竟然没能够起到预料中的效果，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三头千钧蚁皇绝不像普通千钧蚁那样只有低等智慧，他们心意相通，一看到唐三身上释放出的蓝银皇，就想到了战斗的方法。蓝银皇是与唐三本体相连的，他们就是在等待唐三的攻击。蓝银皇缠绕上身，然后他们三个共同发力，凭借瞬间的爆发力，通过与唐三身体相连的蓝银皇，直接将唐三的身体撕碎， 连自断蓝烟皇的机会都不留给他。可就当他们集体发力时，却都感觉自己拉动的仿佛是一座山岳似的，虽然拉动得了，但是却微乎其微，更不用说是把那个人类给撕碎了。这一变化顿时令三头千钧蚁皇心中产生出一种不信邪的倔强，强烈的暗金色光芒几乎同时从他们身上爆发出来，内蕴的力量在这一刻瞬间暴涨，只是一刹那间竟然又将力量升了一倍之多。这一次拉动了手持海神三叉戟的唐三，同时巨大的拉扯力也令唐三感觉到了痛苦。 好强的力量。 唐三已经无法稳定住自己的身体了，整个人被三个方向的千钧蚁皇拉扯，危机之中他只能快速地用海神三叉戟缠上自己的蓝鹰皇，以避免强大的拉力直接作用在自己身上。千钧蚁皇的力量实在令他太吃惊，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想要看看这三头千钧蚁皇究竟能发出多大的力量。他没有断开自己的蓝鹰皇，在这个时候他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大师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一只蚂蚁的力气再大也举不起一个半斤重的苹果，而人类随手拿起的苹果的重量，以一个体重为200斤的人为例，仅仅相当于我们体重的1/400。将这个比例换算到蚂蚁的世界里去，也许拥有这个重量的只是蚂蚁身上的一根体毛，但蚂蚁可以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50倍重量的物体。如果单纯按比例来看，这就等同于一个体重200斤的人要扛起10000斤的东西。 而千钧蚁作为魂兽，是蚂蚁中力量最大的一种，它力量与体重的比值更是达到了100倍。眼前这三只身长超过3米的千钧蚁皇身体并不算太大，各自的体重大约在1000斤，在魂兽中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如果他们的力量能够达到自己体重的100倍，那么他们在发挥极限时的力量就能够达到10万斤。这三头千钧蚁皇加起来的极限力量就是30万斤啊。千钧蚁不是强大的魂兽，但它能够拥有这么恐怖的力量，就是因为其用心为一。力量可以说是它的绝对属性，眼前这三只千钧蚁皇释放出的力量至少也有20万斤，所以才能令我产生出痛苦的感觉，并且可以拉动我。我本身的魂力转换成力量，加上肉体的力量以及海参三叉戟的重量，应该也就是能达到15万斤左右的样子。难怪啊，难怪他们现在依旧没有用出全力啊。 哼，凭借20万斤的力量就想拉动我吗？你们的想法还是太单纯了一些。好，就让你们看看我所能达到的绝对力量究竟有多少。 想清楚了这些，唐三心中也有了打算。在这个时候，他脸上依旧流露出一丝笑容，一边说着，唐三迅速将自己左手也握在了海神三叉戟的戟柄之上，土黄色的光芒顷刻间蔓延在海神三叉戟之上。也就在这土黄色光焰蔓延的一瞬间，他整个人连带着海神三叉戟顿时在空中稳定住了自己的身体，缠绕着千钧蚁皇三兄弟的蓝鹰皇也在瞬间紧绷。巨大的拉扯力令唐三清晰地感觉到那些蓝鹰皇的内部结构正在被飞速破坏着。他稳定住自己的身体的方法很简单，泰坦巨猿左臂魂骨技能重力控制直接作用在了海神三叉戟上。对于唐三来说，那只不过是由100余斤变成1000余斤，1000余斤重量对他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对三头千钧蚁皇来说，却是108000斤瞬间变成了108万斤。就算他们发挥出巅峰力量，也不可能再拉得动唐三。千钧蚁皇三兄弟的身体在瞬间紧绷的蓝鹰皇拉扯下同时停顿，反弹而回。也就在他们反弹的一瞬间，那些蓝鹰皇同时破碎，发出刺耳的爆鸣声。蓝鹰皇能够坚韧到如此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感受着那三头千钧蚁皇处于震惊中被甩飞，唐三心中却是灵光大放。 是啊，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要是在以前的战斗中就将这重力控制作用在海神三叉戟上，将108000斤 变成108万斤，那它就是绝对的力量，恐怕就算是神遇到了这超过100万斤的重量，也会有无可奈何的感觉吧。 这个发现甚至比唐三直接杀了这三只千钧蚁皇获得他们的魂环还让唐三兴奋。100万斤重量何等恐怖，如果再加上海神三叉戟的招式，摧毁嘉陵关城墙也不在话下。大喜之下，唐三甚至没有立刻追击那三头千钧蚁皇，体内魂力运转，轻轻地挥动了一下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千斤的重量根本不足以影响唐三发挥的，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唐三必须要将海神三叉戟持在左手中，才能让它受到重力控制的影响变成108万斤，如果是右手持有，在左手附加技能的话，就会影响到唐三本体身体，要是被施加了10倍重力，可就和武器增加到1000斤不是一个概念了，那绝不是唐三想看到的。不过现在显然不是研究重力控制加海神三叉戟威力的时候，被甩入空中那三头千钧蚁皇又动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他们没有再飞行，而是飞快地收敛翅膀，然后朝着地面落去。 在这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中，他们想要找到我都很难，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办法。9万年的魂兽总有些特殊的能力吧。 唐三就用左手握着海神三叉戟，重力控制技能没有停止。他是看出来了，千钧蚁皇三兄弟主要的能力还是在力量上，自己手中有着1件100万斤重的武器，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三头千钧蚁皇在这时候都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动作，连同前鳌在内，他们的6条腿全部扬起，只有肚子匍匐在地，静静趴在那里不动，就像先前等待唐三攻击时一样一动不动。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